银河帝国第36代皇帝菲德烈四世，今年63岁，即位已经进入第34年。他既不是什么明君，也不是暴君，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平庸没有作为的皇帝。即位之前的菲德烈生活非常放荡，差一点就跟家里断绝了关系。菲德烈有兄弟两人，都对皇帝宝座虎视眈眈，长兄李希德还有弟弟克里门。帝国历452年，当时身为皇太子的李希德因为想谋杀父亲奥弗利五世，所以被赐死。不过后来查出是他弟弟克里门想嫁祸于他。克里门打算逃到自由行星同盟，途中不幸意外身亡，菲德烈就这么继承了王位。不过他对朝政一点也不关心，国家大事都交给李登侯爵决定。 陛下，关于布朗维克公爵今晚的邀约，请问陛下会移驾过去吗？请恕微臣斗胆，上次陛下移驾利海姆侯爵府上至今没多久。布朗维克公爵虽是重臣，不过陛下经常移驾下臣家，这点请陛下重新考量。 是吗？不过布朗维克跟利海姆都是朕的女婿，朕不能不给他们面子，更何况这次是给朕的小孙女伊丽莎白过生日，还是过去一趟。 哦， 哇，这真是…… 觉得怎么样，布朗维克公爵？ 真是太令人惊讶了，我是听说过，不过从来没有见过鲁道夫大帝这么威武的肖像画。不过这幅画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 这幅画老朽想送给公爵。 哦，这幅画应该是你克普修特家代代相传珍藏的吧？ 没错。 那你有什么要求呢？ 老朽怎么敢呢？不过我听说皇上今晚会移驾到你府上参加盛宴，不晓得能不能请大人利用这个机会跟皇上说几句好话呢？ 好说好说，不晓得侯爵大人能不能先说来听听呢？ 自从菲德烈四世即位以来，至今30多年，老朽早就发过誓，不再抛头露面。不过老朽再活也没有多久了，老朽只希望有生之年，老朽跟子孙能够再回中央的社交圈。 你的心意我不是不明白，不过侯爵，你跟克里门大公结盟的事情，这实在是有点……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请大人帮帮老朽，让过去的一切付诸流水吧，拜托了。 伯父大人，我听说当年把克普修特伯爵赶出社交圈的并不是皇上，而是你们几个想拥立皇上的人吧？ 你不知道吗？就因为这样，克普修特才会跑来向我赔罪嘛。更何况，只要我肯放过他，没有人敢说一句闲话。 原来如此，请恕属下无知。 大人，不晓得事情进行得如何。 哼，布朗维克这家伙，我怎么低声下气向他赔罪，他该满意了吧？他同意我出席今晚的宴会了。 看来这次他上钩了。 什么狗东西，要笑的话就让他笑个够吧。今天晚上 我不去，我不想去。 你别再发孩子脾气了，这一次要是你拒绝帝国第一大贵族布朗维克公爵的邀请，到时候人家又不晓得要怎么说了。 我最讨厌的就是布朗维克公爵，傲慢自大，一天到晚把选民意识挂在嘴边。 他也一样看不惯你啊，莱因哈特大人。不过人家不是也照规矩把邀请函给送过来了吗？ 哼，还不是为了凑人数。说真的，我可不想被他利用，替这种人出面子。 莱因哈特大人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既然连皇上都去了，我不去就太不给面子了，真是无聊。不过好歹你得陪我走这么一趟吧。 是，我陪您去。 们准备7点钟会合，大人千万别忘了。 我会早20分钟出来，我可不想陪着菲德烈还有布朗维克一块死啊。 是。 我看我们也差不多要出门了。 放心，马上就好了，真希望能够早一点脱身。抱歉要你陪我来，你在这边等我。 遵命，大人，您不用替我担心，好好玩吧。 你这小子幸灾乐祸。 哎呦， 哦，实在很对不起，请你别介意，不好意思。请问有没有伤到什么地方？ 这个老家伙还是一点都没变。 这不是威斯男爵夫人吗？ 好久不见了，吉克。上次为什么不到我家来玩呢？ 突然接到了紧急任务，所以走不开，真的很对不起。 吉尔艾斯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是我交代他去执行任务的。 这样，那我就没话说了。哎，对了，下个月我过生日，你们两位一定要来哦，一言为定。 哦，是。 尽管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一定把人带到。对了，男爵夫人，刚才那位到底是什么人？ 他就是克普修特侯爵。 克普修特侯爵？ 这也难怪了，他已经30多年没有参加社交活动了，今天到底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，真是很奇怪。 我还在想，你这位漂亮的天才儿童到哪里去了呢？原来是一个人躲在这里欣赏名画呀。这里的每一幅画都是专门给贵族们欣赏的一流名画，尤其是这一幅，你看到了吗？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敢留在家里自个儿看，还特地拿来请布朗维克公爵笑纳呢。 哼，到底是谁呀？居然想得出这种笨点子来。 你看呢，就是坐在那边的克普修特侯爵。 克普修特侯爵？你是说他为了锦上添花送画给布朗维克公爵是吗？ 绝对是这样，没错。 不过我记得克普修特侯爵已经也是权倾一时，说不定哪一天布朗维克公爵又得把名画双手奉送给别人了。像这种事你是绝对说不准的。 你说什么？ 只要有人想用搜集名画来炫耀财力，这种喜剧绝对会不断的上演呢。 臭小子，你不要得意忘形。 哼，我这不算得意忘形，只不过一天到晚都有那种没家教的狗向我乱吠，偶尔这么踢他两下也算是教他一点规矩。 你这个混蛋。 来 非常欢迎各位贵宾的光临，皇上的座驾已经离开了新无忧宫往这里出发，所以请各位做好接驾的准备，恭迎皇上驾到。 你给我记住，这笔账总有一天我跟你算清楚的。 请便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不过就凭你行吗？ 你算了，你就小心的看牢你姐姐吧。 奇怪了，这个老人刚才不是拄了拐杖吗？ 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，安斯巴哈？ 是，就在刚才，新无忧宫那边才跟我们联络过。现在该怎么处理呢，大人？ 没办法了，马上开始吧。 是。 男爵夫人。 哎，你好像挺无聊的样子。 也不是，其实这样子到处看看也挺好玩的。对了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刚才场内的情况好像怪怪的。 听说发生了一点意外。 意外？ 听说皇上到这里的途中突然觉得肚子痛，所以又折回新无忧宫去了。 哦，这么巧啊。哼，难道说皇上又喝得太多了？ 布朗维克公爵可惨了，这下子他颜面扫地了。 皇上临时生了病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 他离开社交圈已经30几年了，也难怪有点奇怪嘛。 的确是很不对劲。 已经6:50了。 只剩下10分啊。 今天非常遗憾，皇上移驾到这里的路上，因为肚子痛，所以又折回新无忧宫去了。不过皇上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为了谨慎起见，皇上本来预计要出席今天的盛会，真的非常的遗憾，只好请各位尽量多用些酒菜了。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总之我不能让没有邀请函的人进去，所以请你离开。 那么，请你帮我把罗格兰大人叫出来，行不行？ 现在不方便。 怎么回事啊？ 哦，这位先生他…… 对不起，我是布朗维克公爵的家臣，我叫做安斯巴哈。请问你是？ 我只属于罗格兰元帅，我是吉克·吉尔艾斯中将。 中将，真的很抱歉。还剩下5分了。 大人说的没错。 鲁道夫大帝陛下，请原谅微臣对皇室不敬。微臣今天胆敢聚集玷污陛下英明的放荡者菲德烈，还有狼狈为奸、干预国政的布朗维克公爵，完全都是为了顾全我黄金树王朝的盛名。 既然皇上不会莅临会场，那就不需要继续在这待下去了。 这样就知道谁需要看公爵的脸色，谁不需要了。 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想要先告退了。我看吉尔艾斯应该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吧。 我知道了，那我立刻去请他出来。 那就麻烦你了。 我妈妈她突然…… 先把你移到那边去吧。快把这根拐杖拿走。 是。我马上去请医生过来。 完蛋了！雷伊哈特大人，雷伊哈特大人，你到底在哪里？雷伊哈特大人， 莱因哈特大人！莱因哈特大人， 布朗维克公爵，公爵你在哪里啊？ 莱因哈特大人，莱因哈特大人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莱因哈特大人， 吉尔艾斯， 莱因哈特大人，你没事吧？ 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，刚才声音太大，耳膜被震破了。我想在这里等着，你一定会来救我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动。 对不起，这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我一直劝你来参加这场宴会的话。 没错，这件事都要怪你，现在罚你明天请我喝咖啡。 莱因哈特大人， 幸亏这瓶酒没有被打破，我们俩为我的幸运脱险，来干一杯吧。 我想我有资格喝一杯吧。 男爵夫人，恭喜你平安脱险。 我跟你们一样，真是灾星高照，还有他们也一样。 哎，快点灭火啊，快来人呐，快点把火灭掉，火烧起来了，快点灭火啊，快啊。 哎，真是可惜啊，不管动机是什么，艺术价值还是有的嘛。我失言了。 快点灭火啊。 冷静一点，请冷静一点。 对不起，可以请教一下您的官衔以及大名吗？ 我是帝国元帅罗格兰，阁下是？ 哦，实在很对不起，我是负责屋内的警卫史莱德准将。 您的工作真是太辛苦了，有没有查出是谁造成骚动的？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。 其实我可以提供一点线索给你。 约翰，你会不会笑爸爸太笨了呢？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情况怎么样？ 实在太可惜了。 那菲德烈死了没有？ 他没有去参加宴会，听说半路就折回新无忧宫了。 布朗维克又怎么样了？ 听说他受了点轻伤。那只埋了炸弹的拐杖好像从会场被拿走了。 太可惜了。 我了解大人的心情， 我这一生已经走完了，不，30年前就该走完了。从那次事件之后，我被迫离开社交圈，众叛亲离，到现在连个继承人也没有。本来我打算找菲德烈还有布朗维克报一箭之仇的，但是 克普修特大人， 你可以走了，谢谢你为我们家奉献了这么多年。 是吗？这么说，你今天来是求皇上让你出兵讨伐克普修特侯爵的？ 没错，不过可惜的是，皇上并没有答应，因为皇上已经任命布朗维克出兵讨伐了。皇上还说，既然来了，就要我来看看姐姐。 你为什么又要自动请缨呢？ 因为当天，如果说皇上带着你去赴会的话，说不定姐姐你就会有生命危险了。 你看，我不是好端端的活着吗？这一次总算没事，那不就好了吗？ 我明白。 要真是被炸死，倒也一了百了。 他们自己放的火，你就是费尔纳上校吧？为什么不当场炸死他呢？ 正门前方有一座鲁道夫大帝的铜像，要是不小心炸中了也无所谓，我是一定会开火的。 什么？简直胡说八道！ 银河帝国的历史，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政治斗争史。历代皇帝之中，被暗杀的就有五个人，因为争夺王位失败被赐死或者被杀的人也多得数也数不清。这一切都尘封在黄金树王朝的历史中，一般的民众绝对不会知道。 杨威力受邀参加士官学校创校纪念会，在那里又碰到了杰西卡。已经是同盟军英雄的杨威力碰上现身反战运动的杰西卡，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距离越来越远了呢？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，杰西卡的奋斗，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